的滋味，一记敲着永存，却不忍是你后分。我也算万种风情，是非两人，谁能有心做负终身？最先动情的人，我嘴里人伦未认真。我爱你苍凉双眼，明月清晨，不由我离口入心门，一个孤僻的唇摘获了你手肯献上一吻。写中间先写长明，睡梦中无数次的自问， 一下又最淋漓的爱恨，遗憾跳着不舍，只写你已不染尘。我也算万种风情，是非两人，谁能有心错付终生？幻想岁月无声，百年之后何与一分？我爱你苍凉双眼，留有余温，荒芜的心狂野徒奔，你会袒露眼尘，抹去只剩悔恨。 谁不是少年热诚，孑然一身爱一个人，忘尽了毕生温柔眼神，写得出最刻薄的自问，一起笑着永生，却不忍是你好分。我也算风情，是非两人，谁能有心做负终身？